别舒服心平气和的一首歌，没有情绪，只有明白。因为你会发现，两个人在一起不是要求对方按照你渴望的爱情模式去为你改变，而是两个人不断地磨合自己的一部分，去适应另一个人，去找到让彼此都很舒服的相处模式。渐渐的，你才知道原来两个人的信任、理解、包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在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刻两个人的处理的态度。下面这位朋友目前呢和女友遇到了一点问题，这是来自 UW 卡鱼子，哎呀这个名字好长啊，鱼 W 卡 W 子的四正天高。他和女朋友呢是异地恋，今天呢因为何时团聚他们吵架了，女朋友已经一天没有理他了，所以想点播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想对他的宝贝说声对不起，我会等你的。愿你的他在另外一座城市听到了你的心声。放心吧，女孩是有情绪，哄一哄就好了。 嘴里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你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仍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能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谢谢谢谢，拜拜。 异地恋真的是非常考验两个人，因为有许多可以见面解决的问题在电话里，就算是看到彼此的脸，有一些也不能够立刻解决，所以人家说异地恋千万不能作。还有就是请你记得 送上你的真心诚意。熬过了异地恋，我想爱情的天长地久就过了很大的一关了，祝福你们。来自孙燕姿演唱的《极美》，送给一位今天晚上情绪不太好的朋友。话说3月23号水星逆行的确快要到来了，有很多朋友觉得自己的状态呢有起伏感，这个时候呢请冷静，不要做太多的决定，因为很容易后悔的。下面这首歌是来自薛之谦演唱的《刚刚好》。对啊，这个分寸感拿捏的是超级的到位。今天晚上这首歌是来自小明要送给自己的。 如果有人在等他，不玩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感情会挣扎，没有说的儒雅，把挽回的手放下。镜子里的人说假话，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装聋或者作哑，要不我先说话。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弃

爱着的 lemon tree。 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和柠檬多多相伴，因为它清新，不光是从色彩上，从味觉上，从体感里，都会有一种觉得这是清新明媚，一切可以变好的开始。下面这首歌是点歌节目当中实在是非常招牌的歌，最浪漫的事。今天晚上是有一位朋友要送给老婆的，对我说呢，去年的今天，我和我的他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在一周年的今晚，我想点播这首最浪漫的事，这是来自孩儿爸爸一二朋友要送给他们俩的。 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 虽然平时听这首歌你会觉得是一首听得太多遍有点平淡跟自己无关的歌，但是如果在结婚纪念日这一天老公点播给你的话，那意义肯定不一样了。所以在点歌节目当中，我们就是把每一首歌都要找到一个纪念的意义点，然后留到你的记忆里。就像下面这首歌肯定也是听了太多太多遍的经典歌曲了，今天晚上我们要送给过生日的 Kitty 朋友，你男朋友送给你的。 In the morning sun I feel you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A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电影资讯。上个双休日的内地电影市场主要有两部新片《古墓丽影：缘起之战》和《水形物语》展开对决。由经典游戏改编的新版《古墓丽影》以累计突破2亿元的成绩领跑，而有奥斯卡奖项加持的《水形物语》后劲不足，到上映第三天单日票房已经滑落到第四位，甚至不敌上映多天的《黑豹：红海行动》。截止到昨天，其累计票房仅为6000多万元。将于3月23号上映的《环太平洋：雷霆再起》日前在全国16个城市开启了 IMAX 片段超前点映。影片当中超酷炫的升级机甲、破坏力爆棚的狰狞巨兽、机甲怪兽对决等元素赢得广泛好评。《环太平洋：雷霆再起》讲述了前作10年后2035年的全新故事。全新升级的机甲战队将迎战攻击性十足的庞然怪兽。目前该片在各大票务平台上的想看指数相较于同期其他影片遥遥领先，稳居3月待映影片榜首。2017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全球调研中国电影与国家形象传播北美地区调研数据发布，调查显示，在各种类型片当中，战争片和动作片最受北美观众欢迎，而功夫片的影响力大幅下滑。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9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继续光临北京乐广播，你熟悉的点歌节目《爱得更9点》。下面这首歌呢，是一首超级老的歌曲，点播的朋友呢是来自二恒。他说和老婆孩子一家三口在外奋斗，有时候呢有很多的无力感的时刻，现在呢也要设计可能要在年底呢回杭州，虽然有很多不确定，不知道未来该何去何从，所以很想点播这首郑智化的《星星点灯》，给我们一家三口照亮来时的路吧。 是难过的一片天，曾经在满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不知道天多高，不知道海多远，却发誓要带着你远走到海角天边。不负责任的誓言，年少轻狂的我，在黑暗中迷失，才发现自己的脆弱。看着你哭红的眼睛，想着远离的家门，天的星星，请为我点燃希望的灯火。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 真的是一首久远的歌曲哈，从音质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卡带时代里听的这首郑智化的《星星点灯》所赋予我们的很多希望。人的一辈子其实真的是择一座城，爱一个人，做一件事儿，然后在这里扎根生长，留下回忆，所以一座城真的很重要，希望你们慎重选择。春风十里的晚上，这首陆先生的《春风十里》。

这就是茫茫人海中为什么有的人身上带着光，有的人能够前一秒把你气得肝颤，后一秒就会让你变得心软，这大概都是爱的魔力。愿你也遇到了这样的人，甘拜下风，同时也乐在其中。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我要的幸福。 爱情付出会活着而忙碌，为什么而辛苦，我仔细记录，懂我的双眼在梦想里转，脚步生活像等待创作的念头，幸福我要的幸福坚决清楚，用我的双眼在梦想里找，怎样的速度符合这世界变化的脚步，生活像等待创作的念头，幸福我要的幸福渐渐清楚，梦想理想我只想坚持那一步该走的方向，就算一路上偶尔会沮丧，生活是自己选择的一生，幸福我要的幸福没有束缚，幸福 张靓颖翻唱的《我要的幸福》也送给多多多多多姨。她说今天老公心情不太好，我也想点播一首歌曲啊，想对他说，不管未来会如何，只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就能克服，希望我们都会越来越好。是啊，一年之计在于春，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 距离，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就这样吧，马上要到人间四月天了，3月19号，这三月呢也是接近尾声了。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呢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那稍后呢是我和叶谦带来的2个小时听歌聊天的